可是呢，我外婆啊，从前是上国剧的，他们那时候规矩就是上台前是不要吃东西的，是演完戏之后下戏了才去吃很大的宵夜。啊，就是表演的能力，看来是吃的越饱啊，演出越差。所以，啊， 饱吹恶唱。 哦，饱吹恶唱，所以现在是吹牛时间。哦，这样子啊。我想各位同学现在的血液也是从脑分了一半到胃去了啊，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如果谈太沉重的话题啊，比如说什么啊什么啊，化精气行胃之类的顺位就辛苦一点了。哎，还有点子来一转，那我们。让他想办法课的内容稍微挪一挪啊，因为这种情况要讲就比较不花脑筋的东西。那好吧，趁着吃饱来聊一聊啊，关于养生的话题啊。这个同学笑得很奇怪啊，就是养生这个话题是怎么样？就是。听起来是不太美味，是吧？我也不知道。请问一下啊，如果我说养生的话，你们？奇怪，这个大哥公子有，要不要调小声一点点，让他不要有那个回音啊？我看一下，还可以听得到吗？好，勉强。各位同学，你们如果听到“养生”这个字眼，你会觉得这个我们一般觉得养生是做哪些事情叫做养生啊？生活习惯啊，我曾经四月在台湾的课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庄子课，所以有个同学问我一个问题，我在庄子课上就觉得这不是庄子课的内容啊，所以我就没怎么回答了，我甚至忘记我是怎么样逃避掉那个问题了。就是有一个同学好像是问我说，请问你对这个《黄帝内经》的四气调神大论有什么看法？啊，请问同学，你知道什么是四气调神大论吗？不知道的也没关系啊，那知道的人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大概讲什么的。这个，请问一下啊，就是因为我好像隐隐约约看到大陆这边的这个比如说比较流行的什么中医类的那种书哈，好像会有那种类似什么《黄帝内经》什么养生之类的标题，是不是？那这一类就是有那么多书这样的出版，就是代表这个东西还有点流行的意思啊？那我请问啊，你们照《黄帝内经》养生会怎么养啊？啊，那《黄帝内经》怎么说？你春天夏天要吃什么？ 但是电视上好多这种专家胡说八道的。 就是，其实《黄帝内经》这本书啊，应该是说有什么牲畜是属于什么五行的属性，对不对？所以它的这个相关的对应，但是这本书里头似乎并没有告诉你要什么吃什么的养生法。那或者是说这个最基础的说的东西，比如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对不对？ 那请问一般的，如果我们聊到养生的时候，请问你春夏养羊要怎么养啊？春夏养羊怎么养啊？晒太阳保护。夜卧早起啊，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延伸出两个问题了，就是《黄帝内经》非常基本的叫我们春夏要养阳，秋冬要养阴，可是这个阳跟阴要如何之养，好像有很多意见，或者说都没有意见。那另外就是说什么夜卧早起这件事，就是当那个同学问我说你对自己还是大脑有什么看法的时候啊，其实我心中触动眼前浮现的画面，就刚跟你讲的病机背后必有生机那句话，怎么讲呢？《中华经典》里面讲啊，说这个，就是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就可以晚一点睡，早一点起来；冬天的时候就可以早一点睡，晚一点起来，对不对？我说这不是是人都知道的事吗？就是我们不是谁都是冬天的时候比较想赶快窝进被窝去，然后早上起来多赖一赖，就是。这个是因为是《黄帝内经》讲的，所以废话就变得很有价值了吗？就是，而且呢，好，我今天就跟你讲，我们就老老实实的照《黄帝内经》的说法来养。你有种跟老板说，我冬天十一点再进办公室，四点就下班了，就除非你公司肯配合，不然的话你也没法养啊。然后呢，至于说。什么叫你半夜就起来，把头发披散，在院子里面这样子慢慢的走两步，对不对？那如果你今天就是睡到早上八点起来的话，你非要调个闹钟，半夜四点钟把你叫起来，然后到这个院子里面去头发披散，那如果我这没几根毛了怎么办？哦，就是这个如何照做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把这一段的这个部分的论述啊。就看着这种病机背后必有生机这种等级的语言的话，整件事情就很轻松，对不对？他讲的是一些很理所当然的事，然后呢告诉你说啊，就算你是醒了，也不要立刻就是很凶猛的跳下床来，因为人在醒来以后呢，总是要缓一缓才舒服，所以呢要下床就不要跳起来就刷牙洗脸去上班，就算醒得早点呢，也是这样的慢慢的这样的晃一晃啊，就慢慢清醒。对身心比较好，那这样子我想我们也是能理解，就是废话嘛，对不对？谁都知道的事情。然后他又说，这个春天呢，因为要长养春气，所以你要赏而勿罚啊。所以我今天春天有个员工很糟糕，一直在气到我，我就一定要咬牙咬到秋天才能开除他，才长养春气。这个，我想啊。像我小阿姨得个癌症啊，我从美国回台湾做化疗什么的，她呢就是所有的朋友啊，就是教她你要注意要吃什么，要告诉你妈你怎么样。那最后我问小阿姨说你怎么做啊？她说我啥都不做啊，因为我朋友说的是我没意见做得到啊。就是说她说什么你的蛋白质不够，所以呢你一定要吃八份的肉才行。那我怎么吃得下八份的肉呢？所以，就是这个养生这件事情啊。有些东西就像你说，我会不会想要这个夏天睡少一点，冬天睡多一点？我是说我的话呀，就是周休七日，随时累了随时睡啊，所以我没有照《黄帝内经》养生法来养，好像比他睡得多一点。那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其实，在原则上来讲。面对这些种种的养生法啊，我首先的感觉是，我看到我们的市面上的各个老师啊，或者是书的作者，在谈到养生的时候，他的语言模式的一个逻辑本身，在我的感觉是不养生的语言逻辑。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常常好像会在看到这类的叫你要养生的讯息的时候啊，会觉得他在告诉我说你应该怎么样。那其实站在一个道家的立场啊，你应该 这个路线的思考本身就是有压力的，所以你用压力的方法去养生，你的身真的会舒服吗的问题。所以我个人是觉得面对这些养生法，就像有些人他拉筋就拉得很好，我就他觉得哦，你真的拉得不错，对不对？就我时不时就是可以听到有人养得很好的例子，所以我并不会反对这些的你喜欢的种种保健身体的方法。可是我在我心里面是觉得我比较喜欢的语言是把所有的你应该改成你可以，是吧？就是说你到就黄帝内经告诉我说，就黄帝内经那种圣经类的书看起来都很像在说你应该，对不对？但是呢我会觉得说在我来讲的话，就是你如果冬天想要睡多一点，早上在办公室请个假那也可以，然后你夏天睡一睡就睡饱了，天没亮就起来玩那也可以的。哦，就是我是比较喜欢用你可以的角度来说养生。那说到你可以的话呢，我就说哎，我有的时候不饿呀，我早饭不吃好不好啊？可以啊，我可以早饭不吃，那到中午还是不饿，你可以不吃，那到晚上还可以饿不饿，可不可以不吃？我也觉得你可以不吃，然后他就说你在练一个叫屁股的养生法。就是这个主要是说啊，我觉得这个养生这本身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地方，就是当我们用一种我应该怎么样的角度去做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会造成自己的就是自律神经的紧张，交感神经的紧张。那交感神经的紧张当然就是本身就是很不养生的一件事了，所以这东西是看你做到什么程度刚刚好，不会变成在硬逼着自己去让交感神经变紧张。所以你喜欢的话，我觉得就是你有很多很多养生法可以选择，但是是不是尽可能的选择自己做起来最开心最舒服的那一种。就比如说有人比较喜欢跑步的话，那他就用跑步来锻炼身体好了。如果有人不喜欢跑步喜欢游泳的话，他就用游泳来锻炼身体好了之类的。就是挑自己比较真心喜欢的，而不是照别人的训话去做。而且呢像这一类的这种中医养生观点一旦多起来，有的时候我会偷偷的，我个人会对中医会有一点为中医这个东西稍微捏一把冷汗的感觉。就是比如说偶尔会看到书上这个作者啊说你就是应该怎么样吃怎么样穿怎么样怎么样，你看啊那什么外国的女人啊就是不知道这样保养所以怎么样，那就肥了你们，就是你知道，就是说有时候会因为要说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很伟大，对不对？所以就会比对说别人谁不会这样做的话就会下场很不好啊之类的，好像什么警示故事一样，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这个中国人有坐月子可是外国人没有做，结果没有做的那个还比你健康，你怎么办？对不对？或者是说你说中国人怎么样，我们是有伟大的传统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那外国人的野蛮人什么都不懂，你看我们应该要吃暖的，他吃那么多生冷还灌那么多可乐，对不对？身体都寒掉，结果人家平均寿命比你长怎么办？就是说你在那边强调这些东西，这是什么文化的精华的时候，如果在别的地方不照你说的去做还活得比你好的时候，那你这些所谓的伟大的中国文化在人家眼中就是野蛮人的迷信。那我个人是很简单，就是任何事情只要有一个例外就叫伪科学。那而在养生这个议题里面啊，不要说伪科学，应该是我们的计算是不够精密的。比如说拉筋好了，有人是拉得很好，可是呢比如说我有一次在读商翻商谈会放到一个桂枝父子汤症，就是这个人他的阳气是不够运行到体表的。那这个有桂枝父子汤症的人他的主轴状况啊，就是很别人出小汗他就出大汗，就很容易汗流不止，而且呢他的手脚筋都比别人紧， 也就是当你的阳气不够用的时候，其实你养不起拉筋这件事情，你拉筋反而更耗损更伤，所以就变成说，你如果有这个足够的元气的量来支援你做拉筋的话，就可以改善你的体质。可是如果 你的身体本身的元气的量是不够你拉筋的，你拉筋就反而受更多的内伤，产生更多的纤维化的组织以及淤血。那像这个微妙的差距，会使得任何一个养生法都可能会有适合他的人跟不适合他的人。那像是有人问这个什么香港啊，一个叫做蔡澜的美食家啊，这个说是你的养生秘诀是什么呀？他说我是抽烟喝酒不运动。那但是呢，蔡澜偶尔也有稍微解释一下，他说呢，我这个人是本命属土，然后缺火，那多抽烟烧一烧，把这个土烧干一点呢，身体还反而好一些。那我本命属金火太多，那我抽烟大概就会死翘翘。所以就是说，这种细微的命格上的差距会决定你养生法的成败的时候，这也是很难去，就是谁能够学得那么精，能够找到一个万无一失的养生呢？那个是很难的。那个难度之高啊，是在于我在台湾有遇到一个 case， 就是有一个小孩，他是 C 型肝炎的带源者，都没有发肝炎啊，只是你们知道 C 型肝炎吗？就是丙肝啦，乙肝后面的丙肝啊，就是比较少有人得这个带源者，少有人感染这个病毒的。那我们如果用一个中医的很粗略的框架来看的话，就是 C 型肝炎的带源者，他的体质上会有一个特征啊，是肝阴虚，就是肝永远是血不太够的。那乙肝的带源者的特征是肝阳虚变成脾阳虚，就是说肝的能量不够，造成消化机能比较沉沉塌塌一点。就是乙肝跟丙肝啊 ，C 肝好了，乙肝跟 C 肝的这个基础体质的调性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孩子呢，他就想，比如说台湾很流行啊，就是什么黄芪啊、红枣、枸杞子泡水喝，所以说是增强免疫力，对不对？那这个听起来也不是毒药啊，对不对？可是这个年轻人就喝着喝着啊，然后就肝炎大发病啊，差点死翘翘这个样子。那站在一个比较基本盘的中医体质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一个已经肝阴虚的人，枸杞子或者是黄芪加在一起是大补肝阳的药。那已经阴虚的人，你用大补阳的话，那已经偏掉的就更偏，那肝就烧掉了。所以，就是我们平民没事以为是这个很好的东西，其实都有可能对到不对的人，而那个不对的理由啊，在你吃坏前你也不见得会知道。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会残留，就是让人觉得我不晓得，就是说我看到别人养生养得很有把握，每天都干嘛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其实都没有把握，就是我不太确定这个事情。就像我自己跟我台湾的老同学啊，都喜欢常常做艾草灸，可是呢，有一个女的老同学就跟我讲，她说这个我做艾草灸啊，发现说我本来身上会有淤血的症状都变严重，就是说本来有淤血体质的女生，那做了艾草灸以后反而把淤血烧得更硬，然后还要重新吃化淤血的药来打那些淤血。所以我们觉得艾灸很保养，对不对？可是哪个什么地方被烧干掉了你也不知道，又或者是那个火力如果你不能够完全吸纳的话，像刚上堂课有提到那个张仲景的猪肤汤，就你身体里面这种好像补充这种胶原蛋白什么东西的这种所谓渗水这个东西如果不够的话，你灸多了就头发就白头发就一根根冒出来，那你必须要能够吸纳这种火力的东西，有吃，就是你的底子要打好，就是吃得下那么多火的时候，你才能够用这个保养法。所以这各种各样的保养法都有它实际操作的时候可能好可能不好的问题。那就又好比说啊， 我在台湾有两个朋友，一个是王副教授，一个是何律师。就王副教授是养生狂，就是呢，什么过午不食，然后呢，早上起来又跑步又要游泳，反正每天做不完那种养生。因为他家里面，他连续什么家里面谁生病，然后爸爸要生病，他被他家里面生病的人吓怕了。那我看王副教授养生，就觉得他的那个养生，他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养生活动，是因为他有一个信念，是人的身体是很可恶的东西，很邪恶的东西，你不好好管住他，他一定作怪。所以呢，他所有的养生活动都等于是在支持他这个信念。就他的养生活动，其实身体是很可怕的东西，在自我催眠这个事情的行为。那所以王副教授养到后来呢，就没有养好，就随便感冒，喉咙痛3个月都不会好。而且呢，明明晓得我是教中医的，他就是说跟我讲了，我说要我开药帮你弄好吗？他就说不必不必不必，就真的治了好，那他就不要。然后呢，越养越糟糕，就更加紧张了。然后说我一直养它还不够，我还要去加学一个少林拳。但是呢，王副教授的反面呢，就是何律师。何律师就是一个常常跟我感慨啊。他不太会养生，都没有在养生。哎呀，我今天又熬夜了，又加班了，所以你看杰叔，你看我又头痛又胃痛，给我点药好不好？然后呢，之后又痛，然后又问他何律师说，哎呀，我真觉得很对不起我的身体哦，如果再不休息一下，真的不行了，就一直在那边身体道歉再道歉，然后这样子跟我拿药。那可是呢，这样子日子久了，我就说他那个何律师身体还没有开始好起来前。其实我就已经看何律师比看王副教授顺眼，就是会觉得说何律师好歹是一直跟身体说对不起的那个人，那王副教授是那个一直好像在那边在鞭打他的身体的那个人。然后那到后来呢，何律师其实跟我身边拿药的朋友都会变成这样的，就是什么药吃惯了自己会开的，就像尹莹的妈妈没有跟我学过一些中医，现在什么药都会开的，因为每次就是说，因为尹莹又是跟这样跟妈妈说这样子就吃这个药，那就吃那个药，对不对？那伤寒论这个东西说一遍就会嘛，对不对？所以像说尹莹全家，他弟弟什么的生病，他妈妈都说就吃这个药。那我那个班上老同学什么婉慧姐，她的那个女儿幼稚园都还没有毕业，就会给表弟开药，就是等妈妈说吃这个，这样就吃这个，那这小孩也学得会嘛，就是那何律师呢？久了就会知道吃什么药，比如说，哎呀，又头痛又想吐，似乎助于他们的。但他慢慢就抓出那个规律了。就他说，哎，这一次哦，就本来好像身体还没什么事，这一次哦，要去有一个我在大陆有一个案件哦，就是尾大不掉，就对方已经拖到这个案件很糟糕了。可是呢，就是已经投资了很多人力成本，好像不想把它收摊。可是我这次再要去大陆开会的前一晚，就忽然又头痛想吐。那他我这样就觉得说，好像我身体在跟我讲这个案件不能要了，所以他就反正就一咬牙把那案件结掉了，然后身体就没有事了。所以从某角度来讲，他的生病等于是他的身体在给他一种意见，就来自于身体的意见，就是而且刚刚好是无助于汤证，因为无助于汤证，如果你要说中医的病机病理的话，就是有很多阴浊之邪缠住你的阳气，那你让你的阳气不得伸展。所以郁闷在那里就产生无处于汤证，那他的那个人生的确是被那些狗屁道灶的小事情缠住了，然后不能分说说出来做别的事。所以就是身体的疾病有的时候只是你的生活的状况的一个投影而已啊。所以我渐渐何律师，因为他生病，这时候生病就觉得哦，这个工作要放弃，那时候生病的这个工作要放弃，然后这样子就慢慢慢慢就是在生病的途中，让我觉得他是一个还蛮会养生的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所以说从某个角度来讲啊，我如果要用比较高大上的语言来说的话，就是人类的表面意识的头脑，道教叫做道家的修炼，道教叫做视神意识的视，潜在意识的头脑叫做元神。为什么讲再简单一点的话，就是左脑右脑，就逻辑思考的左脑算表面意识，就是承认事实专用的右脑比较有连接到所谓的灵魂的呼唤，那这个右脑就算潜在意识或者说这个元神。那人的右脑是一个专门承认事实的脑，那人的左脑啊，如果它的逻 推导出来的结论跟右脑承认的事实不一样的时候，两个脑的情报差异就会造成这个自律神经里面交感神经紧张，然后接下来造成免疫力的低落，就是身体会变得不好。所以自律神经的紧张跟免疫力的低落是左脑不听右脑的话造成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很基础的画面。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右脑，或者我说俗气一点，你的灵魂的呼唤啊，不是做这件事，而你做这件事的话，那你的身体照理说会比较不好，因为你的那个当下你的自律神经是紧张的。那交感神经是紧张的时候啊，基本上你的身体就是会不好。那当然你要说身体要好的话，就要提升副交感神经了啊。可是呢，提升副交感神经这件事情呢，其实这件事情完全不是《黄帝内经》的强项。但《黄帝内经》有提到了，就是上古天真之人是怎么活，那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那样活了，就是在动交感神经了。那人呢，就是不活在副交感神经主导的世界，要活到交感神经的世界，在象征符号的世界，就是这个，如果这个左脑啊，我们用道家的语感说，左脑叫做机心的话，像机械一样的心，右脑是野生动物的心，野心啊。那这个我们这个世代的文明就是机心比较发达，然后把野心压抑掉了。那那个对我们的左脑的那个逻辑啊，压掉的那个灵魂的呼唤这个东西，在道家的语言的话，老子说有一个古神，就是被推到山谷里面的神，他没有还没有死翘翘呢，他的名字叫做雌性的动物，就是古神不死，是为玄牝。就是那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文明压掉的那个，我们变成潜在意识去了的那个来自灵魂的呼唤，这个东西就是或者用荣格心理学来讲的话，就是阳性人格啊，就是逻辑思考的这个人格背后有一个隐藏的女性人格，叫做阿尼玛。那所以就是阳性人格中隐藏掉的那个阴性人格，就是所以或者说现在的那种灵修界会说，就是人内在的女神，就是内在的女神属性，就是道家叫玄牝的那个东西。那我们这个世代一万年的地球文明是非常压抑这个的，而在神话故事里面呢，你也可以说是什么火神打败了水神，所以天就撞了一个洞，就是中国神话。那说希腊神话的话，就是普罗米修斯这个男神把火带给了人类，让人类建立起了这个文明，又建立了机心文明。所以神呢就派一个女人嫁给他，这个女人叫潘朵拉。这个潘朵拉呢带了一个盒子，就是放出了各种疾病，但是呢盒子里面还保留了最后一个东西，叫做希望。其实这个画面呢，就像中国人道家说的那个西王母娘娘一样，就是本来道家认为所谓的太古真人的状态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右脑来主导，你那个对应这个三次元世界的左脑呢是一个附属品。可是现在反过来了，我们人类过生活是以左脑为主了，那个右脑就被压抑到变成推到山谷里面还没有死翘翘的那个女性的动物啊，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但是潘朵拉的盒子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代表人的右脑的这个潘朵拉的盒子，就是女性面带来的混乱，就像我们常常会说女人都是很不理性的，很多情绪的，就是右脑跟左脑讯息不能整合的时候，右脑就是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情绪来让你很不舒服。但是呢，这个不舒服就是心情会不好，这种种不舒服其实是潘朵拉盒子里面的希望，就是你右脑还没有死啊。如果你右脑死掉的话，你就不会不舒服了。这样的人呢，就是解离掉的，医学叫做心理变态 psychopath 的那个东西，就是左脑已经把右脑完全压抑到打死了，这样他就不会有那么多不舒服的感觉了。但是也就完全没有同理心，也完全不会觉得自己有恶意啊。就是，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人类文明的社会，就是右脑的讯息被左脑打压得很惨。那这个左右脑讯息不能平衡，所造成的自律神经失调， 乃至于这个抵抗力低落，变成身体很容易生病。因为人要回到副交感神经主导的状态，人类才能够去修补自己，不然的话，人类的身体就是一直处在耗损的状态。而这个修补，而当这个左右脑的情报是不平衡、自律神经紧张的时候，它会发展成几个方向，就是中国的医学是这样子啊。中医常常说，中医有一个大约的说法，说男人的病叫痨病，女人的病叫郁病，对不对？也就是说，左右脑之间的那个桥梁比较不够的男人啊，他这个两个脑的情报失调，比较直接作用在免疫系统，就是免疫力降低，身体坏掉。那如果左右脑之间的那个桥梁还比较多的女人的话，就是发作成情绪，就是有很多不爽、不高兴这种事情。所以，因为男人脑跟女人脑的那个构造和微微的不一样，所以男人的身体比较容易直接是身体坏掉，女人是比较容易先情绪坏掉。那但是呢，这个自律神经需要调回来的时候，还有就是一个是情绪，一个是身体变坏。那还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产生很多的性的需求。因为《黄帝内经养生法》这件事情，如果你整本《黄帝内经》有读仔细的话，就会发现《黄帝内经》里面最核心的养生法就是七损八益。有人看过吗？就《黄帝内经》讲的说，如果你会七损八益，这些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七损八益是房中术，上床，就是如果你会上床的话，不用养生。因为如果你有一个你很喜欢、觉得它很可爱的东西，亲亲抱抱摸摸，然后很舒爽，这样触交感神经会提升，那免疫力就回来了，情绪也消散了。对，但是呢，《黄帝内经》它本文里面讲的七损八益是最重要的养生法，读过《黄帝内经》人知道这件事吧？对不对？只是你翻整本《黄帝内经》也找不到七损八益，因为是限制级的被割掉，就是请参考别本著作啊，就是。因为中国古时候的故事是这样子啊，教皇帝养身体的有两个老师啊，男老师叫齐托天师啊，教他下针啊、开药啊；女老师叫庶女啊，教他上床啊。那看来是女老师比较受欢迎一点啊。就整个《黄帝内经》到最后养生法比较高的境界还是七损八益。那当然，这个房中术这个话题呢，我也没有办法在这里跟各位多啰嗦啊，因为房中术，因为我们现在左脑系的文明已经发展的过头了，你要让自律神经回复到再偏交感、副交感神经更多一点的时候，房中术才能够玩得起来。那那个的话，至少庄子要练到第五篇，才会房中术开始变得有效。那你如果今天就开始说我要用七损八益调身体，那你是一个大淫魔而已。对，就是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像我们大陆有一些这个无论是做企业的人还是当官的人，就是其实不是大陆，台湾应该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活在那种勾心斗角压力很大的那种生活里面的人，有的时候会好色到让你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境界。你没有听过这类的故事吗？就你认识的谁谁谁之类的，就是都已经就很完全就是要死翘翘一样，还是要找人上床，对不对？就是他的那个自律神经的紧张，要找到可以平衡的方法，找得非常的辛苦。那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这样子讲啊，就是因为左脑认为的事实没有等于右脑看到的事实的时候，人就会健康受阻。那最直白的养生法，当然就是让左脑不要去制造谎言，听右脑的话，这是最直白的养生法。那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啊，什么叫左脑没有听右脑的话？我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如果这个人他的灵魂的呼唤啊，就是他这辈子要走上练气功的道路的，他可能就会身体生一大堆病，让他什么药都吃不好，不得不练气功，然后终于气功练起来了。但是呢，如果有一个人看到这个故事大为感动，说果然气功是好东西，然后呢，可能这个人的灵魂的呼唤根本就没有要练气功，而是要弹钢琴的，那他去练气功，他的自律神经反而更紧张， 然后呢练气功练了不久就得癌症。就这个东西不是气功是好还是不好，而是你这个人呢有没有那个练气功的内在的呼唤的问题。所以我看到大陆人，比如说这不是我说，是尹宁说的，赖给他，免得我又多得罪大陆人自己。那尹宁啊就有次跟我讲说，叔叔啊，我在网上认识了大陆的同好啊，怎么一个一个都在写书法啊，就是真的有那么多人是真心喜欢书法的吗？我也是觉得你是怎么样，但大陆人每一个人投他以前都约好要当书法家，就是怎么会，就是这个大陆有一个那个武侠片的编剧导演叫做徐浩峰的，你们有听过吗？他有一本书叫做《逝去的武林》啊，他里面讲这个他的老师说这个拳法的诀窍在于打拳的时候像亲嘴一样。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文字啊？啊，他说你这个拳，他说我这个气功功架怎么摆，他说要感觉你像在抱妹妹一样就对了。就是说你做一件事情，你有没有那个类似于肉体的那个性的快感，就是你练书法或者练气功有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个肉体的性的快感，就是说看到可爱的小狗狗摸摸抱抱那种快乐的感觉，就是副交感神经有提升，你才真的有养到神，这样能听懂吗？但是如果你副交感没有神经没有提升，你只是用你左脑的我执在说你应该养生，这样子的话你没有那种好像抱妹妹或者是亲爱人的那个快感的养生法，就都不知道是不是会对你造成不良的下场。就是每天累积一点点，就是做这些不是灵魂呼唤的事情的时间，慢慢的交感神经的压力越累积越大，那你的身体可能越痒还是会越化疗。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比较会想说，我怎么样能够感觉说这件事情就是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如果我没有的话，即使他再应该，我也会觉得他就让别人去应该好了啊，就是我就算了。因为如果你要说我自己的经验值的话，就是左右脑的情报不整合。比如说我2014年也是很惨烈的经历到一次，就是我北京的那个助教小黄啊，就说他说叔叔啊，我看你教书还可以啊，我帮你签到北京去卖好不好啊？叔叔，你不是很喜欢在淘宝网上买东西吗？那你在北京赚更多的钱，就可以乱买很多东西啊。那我就说哦，好啊好啊好啊，那把叔叔签到北京去卖掉吧啊，就是这样子开始的啊。那你是不是觉得我这大人太好哄了？然后呢，那其实去了北京啊，就是跟我合作的投资单位都非常的可怜。因为我开始到北京工作以后，我就会开始百臭脸闹情绪了，就是那个到最后小黄都觉得很为难，就是跟我讲说，叔叔，那个开课单位的那些人真心的喜欢你的东西，真心的对你好，可是你每天就是给人家刁难，人家刁难的一塌糊涂，就是人家这样子，就是你他的言下之意就是你到底有没有一点知恩惜福之心啊？哦，就是，可是呢，然后我那时候常常跑到徐文斌那边，徐文斌家那个后厨去蹭饭，因为就是他觉得他那边做的比较好吃啊。然后呢，徐哥哥也是看到，就是说阶梯啊，怎么每次看到我在北京那一脸就臭的那个样子，像怨妇一样。到底你时薪拿多少钱？我说要不要3500啊？他说也不少了吧，摆这个臭脸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怎么样都是不对劲，因为我并不明白，但是我就是很不舒服，而且很不愉快，而且越是不舒服越不愉快，越容易出现一些人事纠纷，然后弄得更不愉快，然后后来就大病一场，那当然病到人就差点死掉了，所以就自然而然就那些工作就放过我了，不然的话没病辞职，人家告你违约啊，对不对？就病成那个样子辞职，人家就算了，然后。但是我不得不说，我那时候在北京教书也没有什么不好教的，跟同学相处也还挺开心的啊、哦。就是我不能很清楚的知道我真的在不高兴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哇，那个身体整个垮掉了，就是完全不可收拾那种垮掉。然后呢，等到我 休息休息，然后再重新开始做一做，然后就觉得说啊，既然身体那么烂呢，那就不要那么跑出去拼命了啊，那就在台湾博客上说我在台湾开课，你大陆人要上就过来上好了，就这样子，然后就让大陆人挂上。那这个事情跟我过去合作的那单位都气的啊，不是气而是伤心，就是我过河拆桥，而且我那个拆那个桥不但是不但是害他们没有钱赚，而且让他们很没面子，因为我在台湾开一样的课收的钱是北京的定价的十分之一，就好像摆明的就是表他们，就让他们显得他们是在捏敛财。其实开课的单位跟我相处很苦的，因为那个北京的那个学校啊，位置在一个叫国子监的地方，他发给我薪水以后，剩下的钱呢，再上缴给房东之后，什么也没赚的，简直是赔钱请我的。但是国子监听起来是你们北京很厉害的地方，对不对？那个教室啊，就是三四十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像蒸笼在蒸肉丸一样。我尹宁跟我去过一次回来，就是说叔叔啊，你一向说我们前州的人少，不必爱护同学，为了你的话，同学我都不爱护了。但是再怎么不爱护，也没有那么残忍的。那个国子监的地段贵，但是他很痛苦啊。那我不是在抱怨国子监的房东啊，不是这个问题，我只是说我那个当下其实我并不明白，就是为什么我的潜在意识好像怎么样都不允许我去北京接这些工作，就一些工作就大出事，就是各种人际纠纷的地方，就那超倒霉的。可是呢，我那时候在北京就觉得，纵使你跟学生收费是收比我台湾的收费多十倍啊，可是我的薪水也没有加多少，就其实这点钱我在台湾也赚得到，没什么了不起的。那而且我也知道开课单位并没有在黑心敛财，因为他们那个成本我们也都差不多知道怎么摊摊就没了，反正有那么多那么一大家子要养嘛，对不对？所以可是呢，等到我后来在台湾，就是说大陆同学想来就来台湾上课吧，这样做一做之后，到了今年四月啊，我就想到说我在台湾这样子做的教书，大陆同学来上上课，就这么一回事，然后价钱也比北京的课定价是十分之一左右这样子。那结论是什么？那个时候大家彼此都那么痛苦的搞得死去活来的，就是因为跟我合作的厂商都很苦，就是。真心换结绝情，就他不管如何的对我好，我都是白瘦脸那样的。然后就在那种那么努力、那么努力的合作状态，结果我就说那个时候我那么辛苦的去磨合，月薪也不能够突破3500，啊！可是我自己在台湾钱多事少离家近，这样做，我月薪不对，时薪不是月薪，时薪20000。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真的要被大陆要被狠狠的踢回来，才会知道原来在家最好。就是人家可歌可泣的帮我招生或怎么样都没有意义，因为其实就是我自己，就是你知道，当你价钱只定十分之一的时候，其实你招生是很好招的，对不对？你不用那个十倍的价钱去把人家踢走的话，其实你根本不用那么努力，那学生多来几个，薄利多销，事情就结束了。所以对我来讲，就是非常极端影响我健康的事情，可能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不觉得那是某种养生法，我觉得只是好像你的内在有一个来自于身体的感觉，是你比较适合做这样，比较适合这样的做事情，比较不适合那样的做事情。那所以在我来讲，就是觉得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左脑比较听右脑的话啊，是这个比较要紧的事情。可是呢，左脑比较不听右脑的话的人啊，就他的养生，就是其实每一个片刻啊，都会让我觉得他的那个养生其实是在破坏自己的健康。比如他忽然有个冲动想要吃巧克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可能他身体有这个需要才有这个冲动，可是他的左脑会说不可以，会肥，对不对？就是，然后你觉得工作好累，好想辞职不做，他说不可以，人要奋斗，对不对？就是你所有你的左脑的我执的所有的应该都加起来变成一个巨大的不养生的系统，然后你还要来养生， 然后还要用更多的应该来养生，那这整件事情是不是就变成有一种好像是一个很诡异的讽刺剧的感觉？那至于说左脑不听右脑的话啊，又还有另外一个项目要讲，就是比如说我们某个人，他今天练站桩功，然后练气功，然后功夫越练越好，然后他全身都精神抖擞，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特别来劲儿，对之类的，然后走很多路都不会累之类的话，你不能说这个人他的身体气不多，就的确是有气的。可是呢，这种功夫练得好、有气之人，有的时候再干几年，哦哟，全身长了5种到13种不等的癌症，也是不得不死掉。就是你练这个东西，练这个气，气变多，这个事情是存在的。可是你气变多，还不一定会不生病。也就是说，首先我在讲的是，生病如果关系得到你，关系的是你的灵魂的呼唤的话，那你右脑想要跟左脑聊一聊的时候，你就是会生病。就你如果左脑能够来得及主动赶快听右脑的话，那就不生病。但如果你左脑还是一意孤行，不肯听右脑的话，你就是要生病。你有练这个功，有养这个身，其实不太有差别。因为我们现在随便问一个人，就是我们谁的人生经验都知道，你认识的有人呐、啊，每天好小心的，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这个有农药，那个怎么样，这样子养得不得了，身体很烂，还加点气功，身体更烂，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吧？那有的人在抽烟、喝酒、熬夜、在乱搞的时候，好像还可以，也有吧？但是越养越烂的那个人，他有他自我合理化的说法。他说：“你看，我都已经这么养了，还这么烂，我怎么能不更努力呢这样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为什么你练到有那么多的功力，走路那个地上脚踏步的声音啊，有练过人都会说：“哦，这人功力不错。”这样的一个人都还会得13种癌症，这什么意思？是这样的，我要说的是，就是癌症这个东西啊，比较有一点关系的是你这个人的基因有没有扭曲掉。那基因有没有扭曲掉，关系的是你的这个基因的这个双螺旋里面啊，有没有充电充饱。那基因双螺旋把这个结构撑住的那个东西，那个电啊，可能我们古时候的说法比较接近紫气这个东西啊，就是有一种波长的光是，380 nano。纳米啊，380纳米的波长，这个波长的光呢，它刚刚好在人类的这个可见光的边缘，所以有的人眼睛的那个辨识颜色的细胞比较多的那种人啊，他在天亮前会觉得整个天空是紫的，但是没有那个辨觉细胞的就觉得天是黑的，就是那个可见光边缘还没有到紫外线的那个380纳米波长的光。那人的这个细胞的基因结构呢，是要充饱这个光，比较能够保证它不会坏掉，比较不会塌陷。那如果你这个基因呢，像扭抹布一样啊，把那个光都挤掉了，那你的基因就很容易坏掉。而这个我们姑且称之为紫气的东西，它并不等于我们练内功练的气的那个东西，这样同学听得懂吧？这个是不同向度的事件，所以呢。但是紫气的话，就是常常人会大量流失紫气的时候，就是在你为了你认为的人应该这样而在吃苦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人从小到大的教育系统，我们的国家的教育系统，其实都是一直在教我们流失紫气。所以呢，我看有一些练气功的所谓高人，我也是觉得很讽刺，就是他练了气功，他的确是很有气。可是他对人就是说，哎，你这个人要修行要怎么样啊？你不行这样，然后就是规矩很多的，每天在榨掉自己、榨干自己的紫气，也在教别人榨干别人的紫气。可是他们练这个站桩什么运气，但还是很有气，你知道，就是这个向度的气是你练有的。可是，在微观的角度的那个维持你不要得癌症那个紫气是在流失的，所以呢。对我来讲的话，就是如果我希望我的细胞的那个基因结构能够撑久一点，不烂掉的话， 那我就觉得还是仔细几仔细要养多一点嘛，啊，啊，听得懂吗？啊、那。那问题是养子气的方法很残忍啊！养子气的方法，诗里提的啊，《庄子》第四篇那句话，就是要打碎你的道德。如果我用我习惯的讲法，就是要收集 guilty pleasure 的点数，就是有罪恶感的快乐。因为啊，人的左脑啊，都会用罪恶感，就左脑的我觉得应该。在鞭打你来自右脑的灵魂呼唤的时候，就是有就是用罪恶感来勒索你吧。比如说你的灵魂呼唤是想要去做一个你喜欢的工作，可是你左脑说不行，你工作薪水太少，这样不能孝敬父母，你应该选一个你不喜欢但是薪水比较高的工作，比较安定的工作，对不对？就是你的左脑在这样用罪恶感鞭打你的右脑的时候，你的子气会流失嘛。所以你要把子气捞回来的话，就是要反过来做有罪恶感但是快乐的选择。那这样子不是世界很大乱吗？就是从小地方练起，因为我长子气这个事情，尤其是关系到癌症的疗养，就曾经有癌症的那个病友跟我讲说，就是我呀得癌症啊，把家里的钱都花掉那么多了，其实已经觉得很抱歉，可是有一天啊，还是忍不住去了，冲出门去逛街，买了一个好贵的名牌包，啊，实在是太有罪恶感了。可是我买那个包啊，忽然觉得得病这几年，就是今天感觉最没有病。啊东西是它的基因层面需要的养料，那所以你要养子气的话，就先从小地方练起嘛，对不对？你今天如果觉得下班觉得看到一个好吃的东西，就自己先买来吃，不买给家人吃，可能过意不去，你就赶快买来吃。目的不是要吃，而是要吃子气，大家听得懂吗？就是如果今天觉得哇，办公室同事都很忙啊，但是呢不能那么不够意思，可是我真的很想偷偷溜出去睡个觉，看个电影，做个 SPA 啊。哎，不好意思，我今天肚子疼啊，或者是我妈妈癌症发作了，那我休息好不好？就是目的不是要让，不是要做坏员工，而是你能够长一点子气。因为你妈妈是那种喜欢夺命连环功的爸爸妈妈，每天一直要你打电话回家报平安的，那你就觉得你不要报平安，你比较开心，可是超有罪恶感，那就不要报平安，每天不要报，连续一年就长不少子气了。就是大概是这种掌法吧，哦，所以这个是，某个角度是保健，我觉得还蛮重要的道家的诀窍啊。可是这个呢，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别的中医大师很适合到电视上去跟全国观众聊聊，那我这一支就免了吧，就是这个还真是不要到电视上去跟全国观众聊这种事情。因为就连龙帅江老师那个直播，哎，姐姐啊，我发觉这个最长子气的事情是，第一，我先消音，就是，都是不太能拿出来炫耀的事情啊，所以就是这种相当核心的养生法，而且我觉得刚刚有讲到，就是道家的心法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要用相反对立的元素来调和自己。这件事情就是我一直觉得，对我来讲，我的身体要能够稍微好一点的诀窍是，我的身体很脆弱，很烂，就是。人家都撑得住不行，我就不行，因为我太累，我不要做。那这样子也不行，那样子不行，我就没有累到，没有伤到。所以脆弱为长寿之本，这不是老子讲的吗？老子有讲这个吗？对不对？你越弱的人越好养。那可是你们那个现在的这个家庭道德社会，都是要你要当一个奋发向上的强人，不是吗？那强人又很难养生啊， 那而且我都这个东西还只还都只是说到这个一般家常生活的层面啊，我们如果离开家常生活来说一点点的话，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大陆有一个朋友啊，也是做过学生的，他原来是那种工作上面比较多应酬，但你知道那个应酬就是其实他不喜欢，只是要谈生意不得不去跟人家有这种事情，然后他后来呢就得了一个病，是一种就是莫名其妙的心悸。他形容讲说那个心悸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个人都已经完全就要散架了，就是整个人就是慌掉喘不过来，就完全撑不住，不能做任何事。然后他看的一个中医师啊，也是就是蛮替他担心的，就是说你这个状况啊，我可能可以就是一口气就是要开很重的这个附子什么的帮你补补看阳气，但是还是不确定能不能补得回来，就是很觉得他也是状况很危险。那后来这个同学呢？他的身体就这过了一年就好回来了。可是他好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那个时候啊，我的所有的应酬我减低到只有原来的1/20以下，而且呢，我跟我的未婚妻啊，要走到巷口去吃碗面，都出门走几步就觉得说哦，不行不行，我回家躺着不能去。就是说，当你已经身体不好的时候，你要就是。养生有时候是身体不好的养生是向身体还债嘛，就是你其实很多人都是已经左右脑分裂的很厉害，是债多不愁的状态啊。但是你一旦开始要还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欠这么多，所以动不动要大睡大休息就不能动，就是人生如行尸走肉的8个月常常是免不了的。但我不是说你们每个人都有那个身体烂，但是你真的要让身体进行修补的时候，就真的是有的时候。如果状况比较差一点的人，8个月的大修补是很免不了的。但是那个朋友他就真的是毅然决然的把他原来在工作上面那些花的力气都不花了，而且他是说不能也没办法了，就反正那个心悸一发作，他什么事都做不了，就是像废人一样。但于是过了1年左右，他就养得还不错，就好，算是好回来了。那。但你说这个过程里面吃药有没有帮助，针灸有没有帮助？那当然都有帮助。但是之所以会有这个帮助的理由，这个最早能够有帮助，因为他肯开始还这个债。那因为这个事情讲的，就前一阵龙快江老师问我一件事，说政府他知道政府有一些什么，就是很重要的这个高官要员、精英分子之类的，就是有这个莫名其妙的心悸的病。他说用了什么柴胡龙骨牡蛎汤也不是那么有效，问我有没有什么主意。那他告龙老师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学生的同学的故事，就想到说，其实这一件事情你不要讲医术好不好？退开2步来想的是，那个什么中国的精英分子、高官要员，他有没有办法把那些人生那些奋斗挣扎的事情全部都减到自己原来20以下，乖乖在家当废人？我不是你们这个政府的家人，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有可能吗？没办法，啊？就你们的这个官场或者是公司的高级主管的世界，有办法还这个债吗？对，那我那个时候，就对那个时候，龙哥哥这样问我，就说。龙哥哥，我那时候在你们江西做客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年轻人，就看起来就有个太太，然后有一个小孩，然后还要花钱生第二个小孩，就那个年代还要付点钱才能生第二个，这个有什么？啊，那个年轻人呢，他是来看了病以后，他就是好像要再开从江西开6钟头车回苏州的样子。那年轻人看起来也是，就长得蛮端正的人。那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件事，就是我一个北京的朋友说，杰忠，你去龙老师家偷他的复诊法回来教我。那我就说，龙哥，那个我有朋友叫我来偷你的复诊法，我就教他。那你让我偷一下好不好？然后他就说，哦，好，那这个病人就是那个开车6小时要回家的那个男的，躺那边，他就叫我按在他的那个肚子上啊。然后当然龙哥哥知道我身体差，怕我撑不住人家的病气，还掌心抵着我后背，他就帮我护好一下。然后呢，你就按了之后就觉得，那个感觉，就原来人的肚脐真的是一个能量感觉，让人就你手放上去，渐渐感觉那个能量感觉非常清楚。 就你会觉得他的五脏六腑都烧到有毒了，就是那个闷烧到里面内脏都是毒的那个感觉非常清楚。然后我就想起当时那个画面，所以我就想问一下龙哥哥说，哎，当年那个啊很拼事业看起来也没什么事的那个年轻人，他后来有没有整个垮掉萎靡不振然后把身体养好啊？那就是这个答案，我就说这个答案就是，我想很可能有不少的人都是会继续奋斗下去，对不对？就是并不会让自己像我认识的这个人一样，就是真的完全垮掉，变成像废人一样，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好起来。所以，就是如果你已经有欠了身体的债的状态的话，那你的养生有的时候会变得更加的，就像你说官场中的人、国家的栋梁、精英分子，他有更多的为难之处，而且。我说到那个练书法的话题，我有一个朋友是在兰州的啊，就是一个我很喜欢他，是一个做科学研究，是地质学的专家。那我这个朋友呢，他就跟我讲，他在大陆都有在练书法啊。那我就说，你为什么要练书法？我说你是地质学专家，对不对？你那个论文也是电脑打的，对不对？你是字丑一点，你一样升等啊，对不对？就为什么要那么拼呢？是很喜欢吗？他说不是啊，我们那些科学家那什么中科院是不是？啊，他说中科院那一年有一次什么聚会啊，就他那个摊在那个会场前面那一张卷轴啊，每个人都要拿出啊提几个证。但我们现在最上面的那个习大大是很会写毛笔字的，我那个字丑一点的，马上就被我的同才比下来了，所以定等于验。我就说你这个。已经是地质学专家，是真的是宅男中的宅男了，还要受那么大的社会迫害。就你们的世界真的是那样子吗？就是连这种事情，就是说，就是在这个事情上不装逼都会被人家踩下来的。昨天北京的朋友李猛跟我讲嘛，就是朋友的小孩子要送什么小学、幼稚园，对吧？李猛是怎么说的？要看家长的履历，家长官位不够，幼稚园什么小学不收，是吧？所以家长为了孩子能进一个学校就装逼，就是要把自己讲得很厉害。就是你们的这个国家的中心指导原则是装逼，对吧？就是我做梦都想不到需要装逼，就是因为我台湾来的，然后我们台湾大学。就是你要研究物理，你就物理研究做得好就没事了，对不对？不用练书法。就是你要想小孩子送到幼稚园，对不对？你刚好住那个学区，那抽签抽到就是你的，也不用说，就是怎么会？就是你们的生活，不要说你们，好像就是太瞧不起你们，就是怎么会受到那么多的社会迫害呢？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还要说养生是怎么回事？那庄子里面有一个文字，就是一个讽刺话啦，就是说，那个讽刺话是说什么按摩啊、导引啊，都是老者做的事，就是已经累坏的人做的事情。他说懒人、易者根本就不理他了，就说你怎么样不要唠叨啊？可是我看这样的社会破坏之下，谁能不唠叨？就是，其实我也有遭受这种社会迫害。那个我那时候在那个某个单位请我开课那个宣传课，我说我在讲台上天气有点冷，我可不可以一边喝那个路边五块钱的二锅头一边讲课？那个单位叫我的小王助教来骂我，说不可以，大师要有大师的样子。这你是有社会迫害的。后来我就哀求说：“你把那个酒倒在杯子里，给我当茶端上来喝。”可以，就不是怕你喝了酒讲课讲不好，是怕你的形象有损害。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我们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你们是不是叫做条条什么条条？就是这些东西让我们身体的紫气一直在流失，然后我们把紫气以外的 斯都列的我非常的坚强的时候，那这个这样的养生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外强中干的一种养生。那当然老子不是有说讽刺话吗，专气致柔怎么样，就是你努力软软看，你那小婴儿一样软吗？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就算很努力养，对不对？就是重点是你如何能够当一个不必养生的人。那所谓的不必养生的人呢，就是左脑比较能够听右脑的话的人。那如果你要我来说的话，我觉得从负面的角度来切入这个主题会比较容易啊。就是人的健康最大的破坏者是什么？就我最常讲，就是你们有些人看过网络课程，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健康三大杀，前十大杀手排行榜的前三名，我们知道一下啊。就是对健康破坏力最大的第一杀手，叫做代偿反应。这个对很多人是生字吗？代偿反应是生字的举手，我看一下。啊，代偿反应的意思呢，就是因为你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就努力要表现得很好，让人家觉得你好，来证明你其实是好的。但是呢，就是其实你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才需要证明那么多事情。如果你没有觉得自己不够好，你也不用那么努力。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就代偿反应是你做了，你的这个《伤寒论》里面那个厥阴风木这个气场就直接炸掉，就是立刻就阴阳分裂。那所以呢，就是因为代偿反应就会引发，因为阴阳分裂的体质就是阴实化火的体质，就是最接近癌细胞的体质。所以你有，如果你处在这样什么厥阴病的这种体质环境里面的话，你身上有寄生虫就长寄生虫，没有寄生虫就长细菌，没有细菌就发病毒，没有病毒呢就让你自体免疫攻击自己，在没有自体免疫的话就得癌症，就是这个内部就是会遭到这个非常核心的破坏，那就是第一名的杀手。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你真的要养生的话啊，就是要先想办法停下来自己代偿反应的行为。可是代偿反应的行为啊，在我们这个中医的业界好像是特别停不下来。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医的业界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对不对？就是好像只要有一个人在中医界勉强站得住脚了，就不断的要表现出自己是什么什么大师，那就是上面的人就带头扮大师，要做权威角色的时候，下面的人好像也理所当然的觉得就是扮大师就是正确的。那就是我当然，其实我这个人啊是很喜欢穿中国式的唐装的，我家里面有一满满一个衣柜的唐装，最近已经满出来到第二个衣柜了。可是呢，我都是躲在家里面偷偷的穿古装，就是因为我觉得穿出来有点那个，怎么讲？我换一个说法啊，换一个比较恶毒的说法。就是我们这个业界跳出来当老师的人，对不对？谁都是一副大师的样子，对不对？那他的这些很崇拜他、迷他的人呢，也会觉得我们老师是世界上唯一明亮的那一颗星啊。可是呢，就是我们这些中医消费者，对不对？这个老师看看，那个老师看看，这个老师听听，那个老师听听。当你看到了那么多穿着古装、戴着念珠，然后就是非常有境界的大师以后，你终究会明白一件事，原来大师就是班尼路，就是烂大街的款。就是什么，就是大师太多了吧。其实我是唐装控，可是就是穿成那样就有点太烂大街的款了，所以就有一点出来就不好意思再跟别人穿一样，觉得会撞衫。穿这件跟徐哥哥撞，穿那件跟李欣老师撞。 所以就有一点自暴自弃，就常常在家里面当睡衣穿。就是说，太要表现的自己是高人一等了，可是这句话说白了，就是只有凡人才会很想表现自己不凡。就你所有想要表现的高人一等的种种，都只是证明你心里面是很瞧不起自己是一个凡人的事实。那所以这些装逼的种种事情，都是这个出自某种代偿反应。而且呢，这个时候其实我这里本来也不必岔到这个话题上的。但是呢，我最近常在觉得一件事情，就是我如果有人问我说啊，我自己是教庄子或者是教伤寒论的老师，我对于大陆的同学是什么感觉？就我对于大陆的同学的评价或者看法如何？我说，当然在某一件事情上，比如说我觉得我的日本徒儿学东西比较认真，我会比较喜欢这样的学生。那大陆的同学有的时候听东西完全听错了，也不当一回事，比较大而化之，那我有时候会不太喜欢。但是只是一个向度的事情。我说我对于大陆学中医的同学，其实有一件事情我是很看好的。我对于大陆学庄子的同学，也有一件事情我是很看好的。可是我看好大陆同学的理由，一般的跟我打交道的大陆人是不知道的。就他不知道，我觉得你们这里很好。就他们觉得自己好，我都觉得这个很烂。就是以为自己很仙风道骨，讲出来话别人都听不懂，心灵鸡汤快很多，那个我都觉得那个要完蛋了。但是我对于学大陆人同学学伤寒论呢，特别有信心的一点就是没有创意，但是会抄袭。这是学伤寒论最重要的资质，不是吗？说我对大陆同学学庄子的信心是来自于庄子需要一个非常巨大的肥料，就是你这个肥料越扎实的人，越庄子会练庄子会越难练，而那个肥料叫做唯物辩证法。就是唯物辩证法这个系统是庄子要在这个东西上盖房子会很好盖，所以即使今天中国大陆的人好像在政治上不是那么指向心灵，但是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会逼着这个国家的人在心灵上不能够突破，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基盘。像我们台湾那种一开始就是心灵宗教灵修的，反而没办法。那我要说的是，就唯物辩证法的细节，那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开始讲，那个先不说了啊。但是我要说的是，我希望我的这个说法，在我的这个说辞，你们能够有一种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我说的话啊，就是我常常觉得现在的人他要端逼格，活得太辛苦，对不对？好像想休息也不能休息。其实重点不是想休息不能休息，那你做的是你真心爱做的事情，你也不必休息啊。对，重点是做的自己不是那么爱做的事情就停不下来。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唯物主义的结论。什么叫唯物主义的结论呢？就是这些事实加在一起，你就必定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这例子其实我都不想举，你听不听得懂？就比如说，我的天威助教他的妹夫的爸爸，那他妹夫是上海人，他妹夫的爸爸在那个小区一个老先生教书法。那这个老先生呢，他虽然不是那种名气很大的书法家，可他在书法界是有相当的辈分。然后呢，他自己喜欢书法，悠哉闲哉教。那跟他学的这些左邻右舍也都觉得这位老婆婆教得很好，而且收费也很便宜。所以这老先生教这个书法呢，学生是一批一批的来，就学生完全不愁，就一直有。然后呢，钱也赚得非常的滋润。也就是老先生就是每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爱做不做，他就可以赚很多的钱，然后过得很舒服。可是呢，就在不 远处的另外一个小区，有一个比较年轻一点的老师，就可能他的书法跟老先生比什么可能稍微没有那么老练啊，然后呢在书法的世界辈分也没有那么高，然后呢他可能呢想要说年轻人奋斗吧，所以他收的这个学费也比老先生贵一些些，就也不是什么贵到离谱黑心的天价，就是也就是这个年轻人可能功力少一点，这个资历少一点，学费贵一点，就这样的。可是呢这个年轻的老师呢，你会发现啊，他的那个微信朋友圈啊，他从头到尾很忙，一直要发心灵鸡汤话，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人颇切，或者是什么什么讲了一句什么话与大家共勉之啊，现在怎么样了，你们要注意什么什么，你知道，就他就变成不断的发送心灵鸡汤话，然后变得很忙，就是他那个我用我这个语言就是无时无刻必须都要端那个逼格。那你说这个年轻的这个书法老师他不爱书法吗？他是做他不爱的事情吗？不是啊，他也是喜欢做这件事，他也是基本上是乐在其中的。可是就是这些基本的元素跟条件的排列组合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的时候，他就是会在行为上让人觉得他活得很慌，心慌慌的慌，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不断的要告诉人家我是很好的，我是很好的，不断的要发心灵鸡汤块，不断的要表现说我是很有境界的，什么道就是要发自然，什么那种东西，就是一直在讲类似这样的高来高去的话。那我的说法就是说，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几个条件放在一起，你不想端逼格也得端逼格，就是就好比说我在大陆的时候。那个时候在2014年大陆工作的时候，这个国子监的房租收那么贵，然后开课单位收这个学费，然后我这个老师又要薪水要的也不少，他就必须要为这个老师打广告，要必须打得比较辛苦，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你就是多了那么些要奋斗的事情。就像是有一个朋友他说，他在办公室啊，就有的时候老板说这个说那个，他也是要委屈的听一听啊，对不对？那可是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就我那个朋友也讲了，他说这是因为我所做的工作没有不可取代性，所以我如果做的不让我老板满意的话，他就可以开除我。可是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是他老板气得要死，他都笑眯眯，你都不理他老板，因为他做的那个事情就是他们公司，他老板找不到任何别人会做的，然后也没有人可以取代他的。所以他老板再恨这个人，还是得发他薪水，然后留下来。所以他爱干嘛干嘛。所以也就是说，你把自己放在哪一个格局里面的时候，你的心情会不一样。我2014年在大陆的时候，心情也很差的。那个心情很差，意思你不要说你有练庄子哦，所以你应该要有一点心境啊，这个事情不要怎么样。我说不是，就在那个格局之中的时候，你是会受这个所谓的唯物的环境的影响。你的心情也就变成那个样子了。那这样子的话，我所以这样子的这些事情会让我做一个唯物主义的考虑，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我想要我往后的人生啊，能够心平气和的过日子，就比如说像是天威的妹夫的爸爸这样子过日子的话，那非常简单的做法就是，你教的比别人好一点，然后你收比别人便宜一点，这样你就永远是放松的。就是因为人家别人会告诉我说，你如果教的别人好，你就要收比别人贵，这样才体现出你有价值。然后就是，而且说什么，大陆人就是觉得贵的就是好的之类的。我是觉得你没有那么多觉得贵的就是好的人，觉得贵的好的是比较有钱的。就是我都还觉得便宜很好啊，这个就是。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这件事情我是现在营业站在营业的想法，就是我是存心来当婊子。所以存心来当婊子的话，就是我对于 我这个大陆的业界，我的同行啊，因为有很多人不算我的同行，像龙帅江不算我的同行，因为他是判诊也不教书，就我只说教书，甚至只说教商谈论这一本书，你教不同本的书都算跟我不同行啊。那就是如果真的有同行的话，我就觉得说，反正我都 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就是说，你收的再贵，也不见得能教的比我好。那你是教的再烂的 DS3， 你也不能比我便宜，这样我就没有什么压力了。就是没有压力很简单，天下无敌的时候就没有压力。但是我现在是仇家满天下，你这样得罪死别人，因为人家是觉得你这样的降价十倍是摆明了让别人难看。但是就是对我来讲，就是说我必须要用一个唯物主义的思考，去让我得到一个好像没有什么压力的人生，因为我随时都爱做不做那种感觉。所以我一直我讲这些很多听，就是我自己也觉得有点无聊，甚至有点很无意义的自我炫耀的话啊，是在说就是我们要从那个把自己勒得紧紧的那个交感神经的那个框框里面解脱下来，就是你可能有那么多需要突破的那个有点难处的东西啊。那代偿反应因为是另外一个主题，我觉得庄子课的时候一定会大讲而特讲，我们今天不要在这里就放屁，而且有代偿反应的人能够改得过来，就是你本来一天就是一直要让证明你是好的是优秀的那个习惯，你改得过来的话，我也真的是很佩服你，我认为很难的，就是你那种每天就是习惯在朋友圈发心灵鸡汤块的那种，你叫你今天开始就给我戒掉，你戒掉了忍不住又会抓个孩子过来说教，对不对？反正就是要见了谁都要大师开示一下，对不对？就我看我们中医同好啊，我看了就觉得很讨厌，就是在我面前一副啊，今天是说我是你们多年粉丝，我说我都看得到他在他家人面前、朋友面前动不动就说你要吃啊，你不可以吃啊，不可以那样，你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这个做天气湿的不可以吃烧鸡。就是很多心灵鸡汤块，很多大师开示，就你都不晓得我平常在台湾过日子是多么的安静不讲话。就是我是看到别人有我不会的，不好意思，我不会，你教我，不然的话我也不去给人家大师开示。就是这个，所以呢，就是你代偿反应的这个，就是你们大陆人都很熟悉的这个逼格世界，或者说这个逼格星球，你如果能够移民就不是逼格星球人，哦，这个是保养自己身体健康的最重要的第一步，因为代偿反应是健康的第一杀手，这个破坏力比第二杀手大至少十倍，就是这样下去的话，你没有办法不得癌症，或者是比癌症更惨的，哦，所以这个第一杀手，当然你要问说，第一杀手，如果我们说人生病，或者是人有情绪，或者是人有性欲，都是右脑的一种挣扎，或者是在绞痛，那你说为什么代偿反应是那么的会让右脑绞痛？因为代偿反应这件事情是人的我执自以为的正义跟道德试图去消灭心中之神而有的现象，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灵魂会最感觉到有痛觉。然后杀手排行榜的第二名就是不能成为自己真心想成为的人，这样很简单吧？就是比如说啊，同样是减肥，但我身边银丁还有天辉全部都减肥没有成功，所以真心主厨是最没有资格讲减肥的人啊。那这个同样是减肥这个事情呢，如果这个人他是就是他做的事情就是他喜欢做的事情的话，他其实就比较好减。那如果他做的事情就是他不乐意的，就是好像闷闷的无奈的，就是好像就不爱这一件事，还是一直在做这样的事，不爱这样的，就是这样子的状况，他减肥就比较难减。就是你的左脑的逻辑，你的应该啊，不听你的灵魂的呼唤有多少的话，你的身体就有多不听，就有多不听你的话。那所以呢，我们台湾的心理医师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台湾这边啊，得忧郁症，就那种不吃药就只能待在家里面发呆，什么事都不想做那种忧郁症。忧郁症的患者 最多的就是俊男美女，第二多的是大好人，第三多的才是成功人士、精英分子。就是说，这个人努力要扮演别人眼中的很好的角色，就要演给别人看。那最容易做到就是身材练好，啊，就是衣服打扮漂亮。但是你一直在演给别人看，却没有活成你自己真心喜欢当的那个人的时候，你的内心就会开始给你断电、切电，那就开始什么事都不想做啊。就是当然你要用西医的讲法，就是这个作为里面什么头里面的那个杏仁核会分泌什么血清素，干扰这个头前叶之类的说法。但是呢，简单来讲，就是比如说我从前也在出版社遇到一个女生，哇，冬天脚冰冷的不得了，那个肾脉完全拔不到。可是那个女生呢，她就是被她爸爸妈妈逼去美国读她完全不喜欢的科系，然后咬着牙在美国撑住那她不喜欢的生活。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算给她吃一点什么补肾药什么，都完全没有一点效。然后呢，后来她终于逃脱她爸妈的魔掌，回台湾做她喜欢做的事情。那她问我说：“哎，姐姐啊，我这个要什么时候调回？”我说：“你那个肾那么烂，怎么调得回来呢？”她说：“可是我现在脚已经开始温暖起来了。”就是你那个。只要回到你的灵魂的呼唤这条路上的时候，你的身体的那个反抗力就会，就身体到达你一把的力道就会降低。所以如何能够成为自己喜欢成为的人，但是呢，这件事情我这样的说，这种冠冕堂皇的漂亮话，大家下了课来什么阶梯健康、新兴宗教三大教条，哇，说口号要当自己喜欢做的人。我跟你讲，其实真正让人破功的事情，它不是，就是不是这么笼统的。其实我觉得会让人破功的地方是，你不喜欢去花力气说服别人，可是你看到你小孩怎么样，还是忍不住说服了。你不喜欢去向人家怎么样处理，就是你觉得没有效果，可是你老板就说你要去跟那个客户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可是你再去跟那个经理老板的话，去跟你的客户讲这个讲那个讲那个。全部你都觉得你在做的人不是你，我根本不喜欢自己是这种人，对不对？就是在生活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就是你根本就不喜欢当一个勤奋的男朋友，可是你女朋友半夜叫他家去修电脑，那基于爱的勒索，你只好去修，对不对？就是这些事情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小事情，不断的在用一种看起来不厉害，其实很强势的方式。在强迫你去做你不喜欢成为的人，所以要逃脱这一块，也是要学会有罪恶感的快乐。像其实我说有罪恶感的快乐，常常让他听错，就是去做很多有罪恶感但是没有快乐的事情，就是杀人放火之类的，就是有罪恶感不养生的啊，是有罪恶感的快乐才养生。那听懂吗？哦，所以要能够做回自己喜欢做的人，这个紫气的点数也是要收集的很够才有办法。那另外呢，第三杀手就是跟后位不好的人事物多花时间相处。所谓的后位就是之后感觉到的余韵啊，后来的味道，是听得懂文字吗？就是你跟这个人啊相处一会儿之后，你觉得哎呀，整个人累得要死，就是你不是什么坏人啊，我们在做的也是正常的事情，可是我跟他相处就累得要命，就你头脑都说不出什么理由了，但是就是会觉得特别的累。那同学，你们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你做什么事情花的同样力气是不会觉得有疲倦感，觉得还蛮舒服的，但是呢，花同样力气就去办公室做什么事情，或者跟谁开了什么会，就觉得很疲倦。有没有这种后位不同的差别，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后位不同呢，是来自于这个地方的磁场或者什么真的不好，这个人的磁场跟你弄不合。有的时候可能是来自于你的命运的呼唤，就是你现在人生轨道离这个事情远一点才比较好，对不对？这是不一定，就不一定是对方的错，你懂我意思吗？这只是灵魂的呼唤的方向，在人家想要拉你一下的时候，就让你觉得特别疲倦。所以我特别疲倦的时候，我也不会说一疲倦就说都是你磁场不好，我也不会。我只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好像内心的呼唤叫我先不走这条路，走另外一条路。所以后位不好的事情呢，就先尽量不要接触，因为 你接触了，你会疲倦，但你的身体的那个自律神经在紧张，然后内分泌在失调。所以对我来讲，刚才各位同学说是很抱歉啊，就其实同学如果下课来问我问题，你们遭到的风险度是很高的，因为你问一个问题，我忽然觉得哦，跟他讲话好累哦，就叫助教把你拉黑了，就是都不要你犯什么滔天大罪，我只觉得对身体不好啊，为了自己健康着想，这个人还是先不要见的，就是。所以养生是一个很残忍的活动，对别人很残忍，对不对？你今天上班后会不好，老板不好意思我辞职，对这个一向有情有义走过来一起奋斗的伙伴也是很残忍，对不对？今天最怕的是今天回家看到你的另一半觉得真的很累。对不对？所以把刚刚我们这些我认为的养生的这些想法这样顺过来一下的时候，各位有没有觉得养生是很奢华的活动啊？而且是很残忍的活动啊，所以这样子你还想要养生吗？但你就我说的养生法就养不了了，对不对？于是你就可以去揉肚子啦、拍打啦、拉筋啊、揪穴道、练站桩，学会品茶了啊，这个。超过下面时间，那就先不给问问题，我们下堂可以一起问，好不好？我们休息一下。